是昨天，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。但闭上我双眼，我还看得见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都是那路口。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 不觉这年就要过完了，到大年初六，可以说很多人都已经踏上了返程的高峰，要回到工作单位去进行新一年的工作。不管此时此刻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回来的路上，都希望你能够注意安全。那新的一年工作就要开始了，一定要打起精神，把所有的冲劲儿和所有的期望都留在新一年当中，也让这一年能够实现你所有的愿望。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，希望好歌曲也能够给你带来好心情。 我那可怜的吉普车，很久没爬山也没过河，它在这个城市里过得很压抑。虽然它什么都没说，但我知道它很难过。我悄悄地许下愿望，带他去蒙古国。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？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？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，也许生活应该这样。难道说六十岁后

上身，很真实的感受，在黑白间上游走，才留下一些温柔。手翻了一个大跟斗，从北极转身就来到沙漠。快乐有时候只要放松一点，就感到海阔天空。阿里波多吉他的扫帚，传说在他魔幻的小宇宙。我只要双手和真实的感受，在黑白点上游走，就等于拥有了所有。 星星一颗。

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